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话翻话咁快翻到嚟呢个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咁啊有啲特别嘅。咁啊，因为阿土伯咧，咁就喺美国啦，咁啊带埋两个僆仔。即係所謂僆仔啦，佢對佢嚟講就即 係私生子喎，佢話 私生子啊嘛，即係咁啊過咗去嗰邊就接受呢個訪問啊，或者做交流啊咁樣，咁所以今個禮拜咧，咁佢係休息一天咁樣，咁今日咧我哋請到阿金英翻嚟， 佢係蹬腳啫。 喂唔係喎，喂金英，喂其實你上個禮拜咧，即係自從話俾人哋即係加突然間即係呢個律政司加控你一刑咧，你冇喺節目嗰度交代過啊喂。 我尋日有交代過，咁其實都係因為本身係判咗呢個社會服務令啊嘛，屌臨到你都差唔多做完啦，咁然後律政司先至嗰邊又話要， 喂，突然間屎忽痕， 要個複核個刑罰，覺得要坐監好似適合啲，咁屌咁我如果佢贏咗嘅話，我又要做完社會服務令之後又坐監，就變咗一判即係、就是、一罪就兩刑咯嚇。 呢個係史無前例嘅話，其實 唔係都可能有嘅，咁但係。咁啊，即系揾唔到個案啦。咁我相信咁耐嘅司法勢力， 喂，系咪因為即系見到咧？即系嗱，因為啱啱阿陳德章就因為即系 掟蛋， 掟蛋就俾人判咗入去啦，就坐三個禮拜啦。 啊， 喂，咁系咪即系覺得佢太寂寞啊？所以揾埋你一齊入去咧？ 都應該係啦。咁、所以我都叫阿、叫阿陳德章叫佢入住去先，咁啊喺裏邊等我咯。 哦，咁樣。 喂，但係講開我哋花生台啊，有個節目好紅喎、啊，依家。 喂，咩節目啊？ 话呢个女王喎、哦，话好多人，有人好好听喎、 哦。唔系阿昌啊，不嬲，即系其实 host 佢系不嬲都系有啲即系即系都系比较 entertaining 噶啦。 系咪啊？调戏啊，女王啊，其实。 即系你话 阿昌做节目一定系啊，要有啲有啲女人俾佢调戏咧，咁先搞到笑啦。 但系你调戏女人就差钱噶嘛。啊！呢樣嘢我就唔敢啦，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咧，我做 咁呢啲就係禁忌啊嘛， 所以我做嗰陣決戰中環咪禁悶咯。咁所以其實揾著佢幫我頂，其實呢個都係神來之筆嚟嘅， 好事嚟 嘅，其實都係聽眾之福嚟噶。喂，咁啊講下今日想講咩先？咁咧就咧，其實蘇花即係其實今其實呢兩日啦，我諗冇乜人去講啦，但係其實都幾緊要嘅，就係、是、其實咧荃灣嗰度啦， 係啊， 即係劏房嗰邊就而家咧差佬就。即係帶埋呢啲防暴盾啊，去趕 Q 走曬人哋啲劏房客啦、啊，咁樣樣。喂，咁啊，金英你自己又住劏房㗎啦，大佬啊。喂，咁你自己一個人住劏房 嘅？其實依家有香港有多都係住套房嘅，咁都係一個大單位，然後就即係劈開好多間咁樣。咁我又唔同啲嘅就係我係私樓嘅劏房 套房，但佢係廠下啊嘛， 係啦。系啊，个关键就系因为厂下，因为 厂下所以严啲咧，所以就 系啦。咪房屋署个讲法，即系一开始话唔俾你上楼，唔安排你呢啲嗰啲嘅时候，因为就系厂下嘅问题啊嘛。系就系话，因为喂，如果你厂下嗰啲嘅其实法例上系唔俾住人嘅。 系 咁，但系如果你住，我又安排你嘅话咧，咁就会即系唔合个即系个规矩，即系屋宇署就即系好僵化，就咁认为咯。咁但系问题，你虽然法例唔许可啫，咁、但系现实上又真系有人住啊嘛。 嗯， 咁你都要处理噶，啱唔啱啊？ 唔系佢个处理手法咪走赶走晒所有嘅租客咯， 赶走晒租客咯， 没收埋你只狗添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然后大肚婆又话唔翻屋企啊，咁样然后又话有病。病嘅又话唔可以翻屋企攞药啊！ 喂，但系问题呢啲咁嘅条例一直都系charge 个业主噶啦，但系啊，但系我唔明 白，似乎而家苏花佢都冇即系负上过一啲咩 任何 责任喎、 啊，系啊， 即系而家受罪嘅嗱，佢又即系其实喂做劏房钱就赚到尽，咁、但系而家苏花即系叫做系即系叫做违咗例啦。喂，咁佢可以拍拍啰柚走人嘅喎。 喂，睇下先，但系問題佢業主係邊個嚟嘅？即係如果你根據狐仙咁樣嘅案例，喂，因為你養咗好多人嘅時候，喂，萬一嗰個係陳茂波係嘛，又養咗成個政府，咁你點算咧？係咪先？ 咁你其實屋宇署要揾邊個業主係用乜嘢啊？有契啊，有成噶嘛，係嘛？咁但係。 但問題就係你始終你解決唔到一件事，就係話咁你已經你睇到喺呢、這個工廈度住已經係成為一個、嗯、即係常態。 但其實講開又講、 你唔好話係咪劏啊？本身你工廈俾人住已經係變咗常態嘅。 不過其實講開又講，舊年咧即係政府都研究過咧，即係其實活化嗰啲叫做 工廈， 係工廈，然之後改善去做呢、這個。 但活化工廈嘅意思又唔係我哋咁諗，即係攞嚟住人嘅。活化工廈嘅意思咧，又 蘇花就係諗住即係轉咗做呢啲咁嘅商業大廈，係 啦，改變用途，即係例如做酒店。 甚至乎嗰陣時話有啲即係叫做係即係活化一個工廈，做一啲叫 data center 咁樣嘅地方啊嘛，擺曬 server 咁樣樣噶嘛。 其實所謂活化工廈，只不過係修改嘅法例，然后睇喺嗰啲消防嗰度改下啲嘢，再唔系咧就成栋拆鸠咗佢，又可起个第二啲嘢，改变个土地用途添，咁样，嗰啲就叫活化工厦。 唔系，但系问题你嗰啲工，即系你制造业啊、工业嗰啲，你全部北移嘅时候，你即系活化工厦系有佢个合理背景喺度嘅。咁你见到即系其中一个最大嘅 project 咪就系 Google 曾经谂过喺大中华地区就系、是、喺香港嘅将军澳嗰啲工厦嗰度搞 data center 咯。 已经有啦， 有啊，系啊，即系，但系最后系因为中国政府嘅关系，即系先唔成事啊嘛。 其实咧，呢啲即系修法嘅嘢咧，往往系嚟唔得及咧，即系适应嗰个叫做系即系社会嗰、那个改变啊嘛。喂，好多人都等唔切你自己去修例啦，已经自己做咗嘢啦。老实讲系，喂，即系讲真，即系你而家咁样样叫做系，即系嗰啲业主自己改建咗间晒房咁样样。喂，其实。喂，佢啊真系咩嘅？佢其实讲真，即系首先犯法都系佢嚟嘅，老实讲。 系啊，同埋你唔好话咩啦。其实你话今次就系话班即系工厦嘅住户就冇楼住，就去咗堵塞呢个太子始创中心门外咁样啦。 系啊， 因为屋宇署喺十八楼啊嘛。其实已经系叫做我对我嚟讲又系回大，因为之前试咗一次。上次系咩？就系大角咀嘅工厦。咁然后又系话要清，又系要清嗰班住户啊，劏房住户啊嘛。咁然后又系喺嗰个位，又系太子始创个门口嗰度，又系咁样。我记得已经系呢次已经系第二次啦。 喂，嚟紧再嚟新界东北嘅话，随时第三四五六次都有噶。 但 系 嗰个就即系新界东北又冇，即系冇。 新界东北就更加大规模添啦。 系咁，但系问题就系依家个问题就系大家就会怨啦。喂，大佬，喂，你自己公屋，你政府公屋又唔起，啲楼又冇楼住， 系啊， 系啊。 喂，咁我哋搵地方住咗之后，你又话要赶我哋走，咁、啊、我哋住边啊？ 喂，即系其实嗱，你自己起唔掂嗰啲公屋咧，即系你自己提供唔到供应咧，其实你自己 suppose 咧，其实本身即系政府一直以嚟嘅做法就系赚开只眼闭，即系你稍为即系开明少少嘅政府。喂，大问题就系话你自己你扫荡咗呢啲嘢之后，你又解决唔到问题啊？ 系啊。 喂，旧年啊，即系阿张炳良佢自己喺度讲翻佢自己嗰个叫做十年建屋计划嗰阵时，佢讲啲咩啊？喂，佢话劏房呢个问题系解决唔到啊嘛，系悲哀啊嘛，即系好多人香港好多人即系除咗劏房之外，其实冇其他选择啊嘛。喂，你甚至乎劏房，喂，你叫做已经系咁卑贱啊，叫做系，喂，但系其实嗰个租金唔平嘅，老实讲，你自己一个人住啊，都成五千零蚊啦， 系啊， 几大啊？百零尺嘅啫， 百零尺嘅咋， 系啊， 三零尺五千几蚊，你维翻个尺价系仲贵过比华利山。 如果你话你维系 咁，所以嗱阿咩阿梁美芬话，我唔明点解啲后生仔唔住豪宅咯？ 黐线， 何不食肉糜啊嘛？佢呢种人有乜所谓啫？ 咁即系好似即系呢个坚尼地嘅吓，即系呢个曾俊华亦都讲过啊嘛。我唔明点解而家即系僆仔咧，成日投诉做乜？你真系好想即系嗰间屋企要个泳池咩？ 系啊， 而家边个要泳池啊？唔 系佢嗰阵就话，依家啲后生仔咧，多数投诉咧就系因为自己咧屋企又冇呢个私隐，同埋屋企冇泳池咁。 喂，咁事实上私隐系好重要噶喎，大佬，你香港地你冇呢一样嘢嘅时候，喂，即系同女朋友都唔系方便啦、 啊。同埋个地方，你谂下本身，例如你申请公屋，当一家三口一个细路，咁你细路大咗嘅话，需要嘅地方大 就多 啦，系咪？咁佢一定系需要自己去，即系出去独立住噶嘛。咁你政府就系要应付呢啲咁嘅即系需求啊。你呢啲个人嘅公屋单位又好，点样或者起多啲呢啲中小型嘅一啲嘅商业住房啦，系咪？咁其实你话呢个工厦转做 一啲宿舍又好，公屋又好咧，其實之前有討論過嘅。 嗯， 喺阿梁振英啱啱上台一百日裏面咧，佢就提出一個，即係佢話要覓地起樓啊嘛，要重中之重啊嘛。咁嗰個人就喺旺誒，唔係喺柴灣嗰人，就柴灣呢個地鐵站對出咪有一個公營，即係公家嘅嗰個工廠大廈嘅，咪得嗰幾層樓噶嘛，七層樓啫嘛。咁然後嗰人就話將佢變做呢個青年嘅單身宿舍。喂，但係你諗下，依家搞咗差唔多成三年啦，嗰棟嘢都仲喺度，仲係工廠大廈嚟嘅，唔得產。 佢會話俾你聽係點樣咧？即係入紙要批㗎嘛。 其實開過好多期票嘅，即係例如咧嗰啲叫做係嗰啲好似大概係屯門嗰邊嗰啲工廠工地廢棄嗰啲工地咧，嗰啲廢地咧。 屯門有好多咩田氏大廈嗰啲咪係咯。 唔係咁，佢諗住就係話，即係要再去處理嗰啲土地，然之後再去起樓啊嘛。但係嗰啲地其實一直都度曬㗎。係、 啊、 喂，嗰啲唔會話有收地問題啦，又成啦。喂，但係去咗邊咧？ 唔係、啊、即係大家講咁耐嗰啲咩土即係土地再發展啊、重建啊，或者咧、啊、即係開墾啊咁樣。喂，但係你見到政府唔做係因為得一個理由㗎啫嘛，地用嚟炒㗎嘛，地係俾政府高官走去炒㗎嘛。你見到林瑞麟啊，喂大佬佢即係離任之後啊，佢除咗去即係讀神學做冇撚得救之外，佢仲可以點樣啫？ 炒豪宅咯， 唔係咯， 唔係咁你呢個陳茂波都自己都染指埋呢個做劏房啦，但係佢劏房又唔係做工廈劏房。就私楼劏房，但都有一个毛病噶。喂，你工厦点解话唔俾住人啫？就因为消防条例啊嘛，惊、话如果有咩严重嘅即系火警啊，即系你因为工厦你有仓储存一啲化品啊、仓存啊或者工一啲机器嘅时候就好易着火啊嘛。如果你人夜晚有人住又好，即系增加嗰、那个一来系个水管嘅负荷，二来就系嗰个消防嘅问题啊嘛。咁、所以就话工厦唔俾，咁但系你。调转头，你即系私人楼劏房都系有呢个问题，水管嘅问题，同埋呢个火灾嘅危险又系增加咗，一样嘅啫。你如果你个住户喺自己间套房个劏房里边自己煮食嘅话，都系增加个风险噶。 系、 同埋你用电嗰度即系一间屋多咗成几户人一齐用电嘅话，其实个电嘅电路负荷都系会即系好易短路啊，嗰样性嘅。咁所以但系政府又从来都系唔会。去正视喎，咁你咪揾啲最弱势咯，最弱势咪揾啲工厦嚟劏先咯。 嗯， 你咪见到佢即系佢个立场，咁大问题就是、咁香港人喂冇，我真系揾唔到楼住啊嘛。咁我而家连住呢个私楼嘅套房我都要5000蚊啊，冚家铲。 嗯， 我唯一我唯一即系最弱势嗰啲，今次就系见到咩孕妇，然后一个又老人家咁样，系、嘛，然后又。听呢个暗黑呢个杨继昌讲话，阿威汪阿王台阳，佢就话系新移民。嗱，先姑勿论系咪真系属实，全部都新移民啦。咁你啊，如果系新移民，其实都系弱势，即系攞唔到公屋，又冇社会福利啦。咁你就系住呢啲噶啦，要。 即系其实你自己亦都住开劏房啦。即系嗱，你嗰啲隔篱邻舍系咪全部都系都一条友嘅，其实都系住。 系多数一条友， 多数一条友，多数一，其实我一直都有个谂法就系、是，我一条友嗰啲多数都系香港人嚟，一定几乎全 唔系我隔篱屋有个系日本留学生咯， 系咩？ 系啊，日本留学生咯，都有嘅咁啊，唔系 佢嗰啲留学生系冇所以系咪过嚟 exchange 嗰啲？ 应该系啦， 开嗰啲啊， 但系都 即系应该有，应该有开住嘅。如果你 冇、但系佢唔系差唔多成年咯， 吓。 佢都差唔多成年咯，我唔知道我有冇同佢沟通过。 唔系你讲系大陆嗰啲留学生系嘛？ 唔系。日本啊， 日本 系啊， 我唔系你有啲日本，我 可能 系 即系嚟香港读书唔系 exchange 啊，系直头嚟香港即系读个课程啊乜嘢咁 样。哦，嗰啲 即系我冇同佢倾过啦，可能佢过嚟打工都唔出奇啦，唔知啦。我自己都面临问题噶， 系 喂我就系因为我自己屋企里边有我除咗厕所之后有个炉头系要用水喉噶嘛。 唔系因为其实我一直有 咁佢坏鸠咗，咁然后佢坏鸠咗，然后我而家又依家可能随时我又俾人收楼噶，系啊。如果即系下面渗漏啊嘛，渗漏到成个天花都系 嘛， 系啊，我可能又俾人逼迁噶啦，系啊。 咁啊，即系喂，其实嗱，我一直有个谂法就系、是，喂，如果你话单人嘅，多数都系香港人啊嘛，即系尤其系你头先讲嗰啲，就系话啊，又唔想即系喂大到咁上下，又唔想同屋企人一齐住，系嘛？喂，而且你自己又想有少少自己嘅生活空间咧，希望就系、是、喂咁。但系如果你系家庭嗰啲咧，喂，以我所认识或者理解啦，应该就系话，如果你系组织家庭嘅话咧。 即系就唔会住劏房嘅，因为香港人咧，屌你即系其实喂 喂都有唔系都有呢个向下流嘅迹象嘅嘅趋势 系嘛， 都有噶啦。 唔系，因为其实我觉得就系话香港人即系个个都认中产噶嘛。即系你咩人都认中产噶嘛，就算几穷都认中产噶嘛。 所以咪就系， 所以其实如果你 到将来中产都系住劏房， 如果你自己你系结婚都系冇一层楼嘅话，佢系会劏，唔系即系如果你系结你系结婚之前，佢系 foresee 到自己只系住劏房嘅话，喂佢系连婚都唔会结噶嘛。所以其实应该就系、是、嗱，我所理解啦，应该就系其实咧，如果劏房里边有一家大细咧，多数都系大陆人，系咪咧？其实。 都唔系噶，都唔系噶， 都唔系噶， 都有香港噶、啊，都有香港人。 其实有啲系咪即系好早结婚嘅？咁、可能即系廿岁有个 B B 咁样，冇办法啦。 系啦， 吓咁 即系嗰只 咯， 逼咁样嗰啲系，你冇计啦嗰啲。 系啊，奉子成婚咁，你冇办法噶。 咁唔通你唔通你两公婆翻自己屋企住咩？ 唔系好好尴尬嘅， 因为而家啲港女其实系好挑剔噶嘛，即系就算你自己本身即系即系成日我哋成日讲，屌你即系唔会因货就价噶嘛，其实 唔系。但问题是你十九岁就被中出嘅时候，你冇得拣噶啦嘛，大佬。 咁你冇解。咁但系其实你话即系一般港女，其实佢唔会话即系因为大家都系咁上下经济条件，然之后迁就你去住劏房咁样组织家庭，唔会噶嘛。一般嚟讲，系嘛，即系索性唔结婚噶嘛，应该系。 系咪咁？咁你讲翻今次件事就系咧，其实。你呢啲咁嘅社会，你呢啲社会问题，但系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咧、OK 啊，当你屋宇署之前系有贴过通告话叫你哋走，咁人哋真系走唔到啊嘛，咁冇地方住，唔通真系瞓街咩？ 奇怪、 啊，人哋就系问要屋宇署你帮我申请中转屋，俾段时间我啦。 但系佢就企硬啊嘛，嗱呢、這个就奇怪啦，奇怪系奇怪在咧，阿黄台阳啦，暗黑杨继昌咧，喂佢点解无端端即系其实系？会喺三月十七号嘅时候，佢、走去巡呢个荃湾嘅劏房嘅，点解会？然之后就话俾你听，即系佢自己系有张咁嘅告示，就系、是、二月底嘅时候，屋宇署就叫你走。 啊， 点解即系全港咁多劏房，佢唔去系要去呢、這个又中咗嘅又会？ 唔知唔系咁，佢可能经佢本身有可能。即系爆咗呢件事，专登共上去，然后见到张通告仲贴喺度系二月，咁可能系咁、即系可能系咁嘅原因啦。咁、但系同埋个问题就系话，当你乜嘢都冇嘅时候，你无端端一清晨一朝早，唔系其实都唔系清晨啊，系十点几个翻晒工嘅时候，你又无端端 突击啊嘛， 二十个嘅警察攞住防暴筒冲上嚟做乜撚嘢啊？依家清拆 同埋佢係即係 prepare， 即係其實佢係揾防暴警察過嚟咧，佢係預咗同你砌噶嘛。 係啊，但係係冇屋宇署嘅職員，屋宇署職員都唔知啊。 有， 唔係嗰陣係屋宇署嘅職員係事前唔知道嘅，係冇同户主溝通嘅。 嗯， 咁即係其實係班警察共上嚟就即刻清場啦。 即係揾班防暴警察開路先。 係啦。 啊！ 喂，呢、這个如果咁讲嘅话，会唔会系市建局同埋业主喂准备收楼嘅一个阴谋嚟嘅咧？ 呢个未必嘅，即系市建局即系又唔收工，又未必收工下嘅、但系即系你样衰啊嘛！你搞到系人哋住喺度，你而家同大陆有咩分别？即系嗰啲钉子户 冇噶，佢而家真系当正自己甜心咁样，你冇办法噶、 啊。你咪搵啲城管啊，或者清拆小队、逼迁小队咁样过嚟拆鸠咗。但系嗰啲系讲紧香港警察、啊，曾经系被誉为香港即系全亚洲最专业嘅一个纪律部队、啊。然后你系做呢啲咁嘅嘢， 但系问题经历咗雨伞运动打后，佢哋成为咗全香港最专业嘅一班烂仔啊嘛。 咁啊啱。 咁既然做到一单嘅话，唔争再有第二、第三、第四单啦、 啊。一件两件位啊嘛。 系啊。 咁但系呢件事仲有一个即系焦点就系暗黑黄台阳、 啊。咁佢讲一句说话嘅就系话嗱，其实呢班人咧有好多都系大陆人嚟嘅，咁所以咧嗱，佢又冇话唔值得帮，咁就其实咧就有你 judge 啦，咁就其实咧。咁佢而家佢亦都冇去，即係同嗰班即係被遷拆咗嘅一啲住户一齊去抗爭啊，又成啦，係咪？ 唔係，但我覺得依個又即係撲街。第一，你係咪肯定 sure 全部都新移民先？你係咪肯定先？如果中間係咪原來中間有一個係永久性居民嘅，咁你黃台陽係咪設插鋪當派街坊？係嘛？第二樣就係、是、好啦，如果全部都係新移民。仲扑街，咁咪即系你本土派一直以来讲话乜嘢新移民过嚟抢晒啲公屋资源嗰啲，咪根本系 错啦， 根本就系大话咯，根本系冇任何人新移民 先， 结婚又好，啱啱好，唔可以一嚟到香港就申请公屋噶嘛。 你嗰阵时点样讲咧？ 嗰陣時好多即係啲本土派講啊嘛，就係、是、話啊，即係呢啲咁樣嘅新移民嘅，唉，政府咧即係嗰啲咩嗰啲保皇黨啊，唉，傳媒幫佢優先處理啊，喂，甚至乎啲左膠啊， 係啊， 即係阿蔡耀昌啊， 唔使七年啦、啊、就可以攞到公屋啦， 咁 樣 咁樣，喂。即系而家 咁，点解依家工呢个工厂工厦会有人有佢哋所讲嘅新移民住喺度咧？如果系咁讲的话，咁即系佢哋有自打嘴巴，咁即系饮佢哋噏嘅，即系佢哋冇自圆其说嘅。第二嘅就系话，喂，讲紧系工厦住系唔合理啊嘛，同埋政府嘅处理手法唔合理啊嘛，无端端一朝早有二十个嘅呢啲警察攞住防暴筒冲过嚟，系唔系新移民都唔啱啦。喂，原来即系你黄台养嘅立场，本土立场就系话、 哦， 其实咧人权咧就系香港人先有嘅、啊，新移民嗰啲咧，我哋咧都，我如果我当权，我本土派当权都一样咁样铲佢哋噶。 啲差佬咧就阻住你光复嗰阵时就系黑警， 系啦。 即系如果咧佢去即系铲走嗰啲即系叫新移民啊，毁佢哋家园，嗰阵时就唔系黑警噶咯。 系啦， 啊佢哋就唔 系 黑警 嚟噶 啦，啊即系可以咁噶。 事实上系咁样噶， 同埋你成日话打紧仗啊嘛。喂，而家打紧仗啊，乜乜物物啊！喂，而家班友打仗打到去呢、這个即系始创中心啊！喂，你班成日话打仗嘅人，边个喺前线啊？ 咁问题始创中心唔系一个战场啊嘛。第二样嘢，喂，暗黑枪枪佢咁样讲嘅时候，亦 唔 系 佢哋 战场 咧，就喺 keyboard 上面吓。 唔系啊，佢哋嘅意思话，佢哋讲佢哋嗰个组织叫本土民主连线啊嘛。 前线 佢系啦，本土民主前线。咁佢哋最终一样嘢就系个。讲紧一样城邦自治啊嘛，啊喂呢一样嘢，亦即系话俾你听，佢哋嗰个行动嗰、那个革命系香港嘅民族主义运动啊，唔系香港嘅民主运动啊嘛。 啊 喂，既然系咁嘅话，喂铲走你嗰班咁嘅所谓新香港人，唔俾你哋沟通。 咁佢哋应该做呢、這个 血统纯正论系好正常嘅事嚟嘅。 做一个纳粹先锋党又好，咩青年禁卫军又好，咁样应该系帮警察执法、啊，支持警察、啊。 乜你唔觉得佢哋系做过呢咁嘅嘢嘅咩？ 唔系，同埋嗰个其实咧太子。始创系战场嚟噶，你唔好忘，你唔好忘记喺占领期间，个旺角占领区系一路伸延到去太子始创中心噶嘛？喂，咁你点解？喂，点解你呢个本土派、勇武派唔乘机光复呢个占领区咧？我真系唔明白、啊，呢、這个曾经都系占领区嚟。喂，其实应该依家做咩咧？喺占领嘅时候，佢哋本土派第一件事系做咩？就系廉海报啊嘛。话要踢走左交，慎防左交嘛？依家依单嘢又系，依家接手嘅系咩啊？就系、是、班左交啊，街工啊嘛， 系、 嘛？街工喂就系、是、典型左交帮紧啲居民、啊，咁你哋本土派系咪应该驱逐左交，然后叫啲居民唔好阶段性胜利？就算屋宇署俾啲楼你上，你都唔好上。呢啲系阶段性胜利，系消耗民气。我哋应该喺太子始创中心个正门玻璃嘅行人路度。挖地为王就做呢个城邦，好冇？系咪然后自给自足喺个城喺呢个行人路度、嗯，应该系咁至系咯。 真系好 Q 扑街。其实讲真，你唔好讲呢个即系叫做系呢、這个拆迁事件啦。喂，你就系讲啊，礼拜日啊，叫做光复呢、這个嗱，再一次光复呢个旺角啦，有机会系咪？ 系 咯。咁啊，琴日就阿快必其实都有个讲法嘅。咁佢嗰次呢就即係禮拜日嘅時候喺現場啦，咁佢自己就即係阻住啲人呢、 嗯、 就其實即係走出馬路啊，又攔的士啊，又 Q 城啦，係咪咁其實佢自己呢亦都影到相，就係、是、見到呢呢、這個黃台養呢條閪佬呢，咁、 嗯、 就混入呢個人群中，咁就戴住口罩、嗯、就話啊對面馬路啊有啲藍絲啊打人啊又剩啊、 嗯、 喂咁然之後呢就嬲人哋過去，但人哋冇收佢，自己去咗对对马路之后咧，自己又除 Q 咗口罩，俾人哋影到相，系嘛？喂，咁跟住仲话原来咧，即系其实点解嗰个救护团里边有啲人吓、啊，即系又话唔知话有人又话打人啊，又剩啊，原来系冇咁嘅事发生嘅。 嗯， 咁最后屘咧，原来咧即系揭穿咗之后，又系话啲口罩有搞嘅、 嗯， 口罩有即系佢。 啊，咁 唔系，其实救护团里边咧潜伏咗系有唔同人嘅，有啲系即系即系支持占领运动，有啲系即系真心认为要勇武，咁亦都真系有好多咧系潜伏嘅一啲蓝丝系， 系、 一直咁耐以来都系有咁嘅即系个咁嘅比例嘅。 然之后即系其实、 這個、即系所以黄台养根本就唔喺嗰度蒲开，就唔知道 抽水啊嘛。即系寄生兽啊嘛， 系啊， 即系佢同埋阿边个阿四眼哥哥两个人就兵分两路啊。 郑锦满系咪？ 呢个真系正扑街。喂，老实讲，喂， 佢无论端端走去呢个旺角差馆嗰边。 喂，有个被捕者，佢有心入心脏病要食药。咁然后你郑锦满就阻住，我唔捻俾你食药。 即系屌鸠呢个吴文远啊嘛。 我谂佢咁捻样都得噶。 而家你话 we will be back 啊，咩终将归来啊？哎，人哋而家光复紧呢个旺角啊，即系占领弥敦道。 人哋讲紧即系讲紧有个心脏病人需要心脏病药。咁即系你就唔俾人食药，咁你即系你真系要人哋做烈士，你就唔捻做烈士，系咪咁嘅意思？ 讲呢样啊，喂，你系拆大台噶嘛？当日你系唔捻信大台噶嘛？你无捻端端自己走去即系漏个大台帮你做嘢，做乜捻嘢啫？ 咪咯， 喂，你系信嗰样嘢叫学生觉醒啊嘛？啲人自己觉醒啊嘛？使乜要大台去吹鸡啫？你无捻端端真系吹鸡做咩？而且嗰个人你系唔信嘅，你又做乜捻嘢啊？你 咪咯？点解要靠人呢？ 系你做咩靠人啫？你真系好捻好笑啊嘛！真系呢个郑锦满，所以你唔屌柒佢唔得啦，屌！ 唔系啊，但系个问题唔系屌唔屌柒呢一班人，而家系讲紧你成个即系有心做呢个香港民主运动又好，即系 whatever 社会运动都好。喂，你而家唔单止外边又有呢个警黑合作，喂，里边又有一班即系成日谂住拆大台，但系真正发出事又唔见咗嘅人，喂，佢哋唔系，但问题系。即系有事嗰阵时，佢哋系制造混乱，即系令到你哋搞社运嘅人系 疲兵咯， 吓 疲兵咯， 系啊，无端端被抹黑，喂，女 之后捉鬼咯， 里边捉鬼唔紧要，外边即系本来有心想参加嘅人都觉得，喂，你班友黐 Q 线嘅，喂，咁啊削弱咗个力量咯， 喂，好休息一阵。